到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翻又地覆，就躺着，就躺着。 所以是什么姿势可以让赵永新躺到天翻又地覆？ 应该是 不要一起来哈， 葛优瘫吧。 所以我觉得 我也想躺着， 对啊，我也很想躺着，我们俩现在都特别想躺着，但是好像直播间当中没法躺着来直播节目啊，所以没有办法了，只能坐着跟你们大家来聊聊天了哈。 还有开车的各位啊，千万不要把座椅背直接放低一点，觉得哎躺着开也还不错， 副驾可以，副驾可以躺着给我们发信息啊， 是啊，哎也可以自拍一张自己躺着的这些照片啊。大早上来看看各位哪些是躺着签到也能签进实名的啊。 是啊， 今天确实是难度大一点 啊来看看签到前十位，第一名你氧气共存王，第二名是雪莲，第三名是水无痕，第四名高涛，第五名是天使。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李夏，第七名是赵，第八名 Walker， 第九名张大宝，以及第十名梦幻 Monica， 贡献了这样的一个青春的躺着进来的这样一种贡献啊。 人家可是从开始签到前两分钟手就不停的一直在点啊， 是， 但是有好多朋友今天就是羡慕嫉妒恨了，讲你们躺着也能进前十，我怎么点点不进去。那么手动点名一下，来梦幻 Monica、 王可义还有蒙小晶，真的费了老劲了来参与到我们的签到当中。 是，王可义说的特别有意思啊，说提前两分钟手指就像打自己一样不停的敲屏幕，连二十都没进了啊！这个打自己这个方式不太好，我觉得下次还是要掐点进就 OK 了哈。 没关系，每天除了参与我们的签到可以点名之外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来加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还没有关注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各位都很有话说。 对，我们首先来看这么一条这个讯息吧。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呢，半数英国女性啊认为"家庭主妇"这个词儿不仅过时，而且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令人尴尬，我觉得已经应该不是英国女性吧，平常我们的这个平常我们身边的女孩 我们中国女性也是这样认为的 也不喜欢被冠以家庭主妇了哈。相比呢母亲或继母一辈或祖母一辈哈，这个英 继母就来了怎么想的， 然后英国女性呢对这个如今呢是相对来说不怎么擅长做家务的，超过七成的女性不会针织、收拾鱼类或者是擦洗银器等家务。静瑜你会吗？ 都不会，这三个我都不会。 所以你不是英国女性。 我本来在想说我还算是比较勤劳勇敢的一个女性的典范哈。 勇敢哪里勇敢 不是一般形容女性比较那个厉害不都会用勤劳勇敢那个词吗？ 好的，收拾收拾一下鱼类 不就不会啊 对啊， 就我以为会什么做个饭呢、或者是打扫一下家里，我觉得我还可以，但是针织收拾鱼这也太难了吧。 擦洗银器啊确实很 好，这好像就是专业性要强一点。 是，所以呢你看现在呢事业成功、财务自由 我 以及精通技术、 其实喊出来发现自己只能实现菜市场自由所以赶快 超市自由啊所以呢越来越被视为女性的成功的标志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并不想聊什么是适应女性的标志啊，我们今天想聊的恰恰是那些长辈很擅长而我们这一辈根本不会的技能是什么。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什么针织啊、收拾鱼类啊这些的好像我妈都比较厉害 是吧。 就我小的时候几乎所有穿的就是到现在穿秋裤嘛，当时比较冷的时候就小孩子秋裤外面还要再套一层毛裤，就我的毛衣和毛裤全部都是我妈织的。 大长腿鲸鱼还穿秋裤吗？ 就你知道因为腿太长所以你知道我妈会夸张到什么 打漏风是吧， 不是就是穿毛裤、毛裤穿完了之后第二年腿长长了，然后我妈就会在下面自己续一截儿、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再长长我妈就再续一截儿。 这个毛裤它是可以继续往下织的啊， 最后我有一个彩虹毛裤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妈还不用同样颜色的毛线 还很时尚的啊。所以你看这就算是长辈很擅长那我们这辈根本不会的技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那些长辈很擅长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所以呢我今天想来想去要给大家推首什么歌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平常都看到的是它数字的一面，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到底说的是什么，来自于范晓萱的数字恋爱，他说的是 BB 机这件事情、 年代感出来了。 对，这是不是长辈会用但我们确实不会用的东西呢？ BB 机还可以吧我觉得智能手机应该算是我们会用长辈不太会 你怎么这 对不起、 啊、我们说的不是这个话题好吧， 我们说的是长辈很擅长而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发送你的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范晓萱数字恋爱， 都是我想你，501是我爱你，000是杨可惜，在5530都是我想你，501是我爱你，000是杨可惜。我像是在正流行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在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在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7788250都是在骂你，5710是我气你，744是 PCC， 7788250都是在骂你，5710是我气你，744是 PCC。 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长辈很擅长，但是我们这辈基本不会的技能，我觉得主要集中在家务方面。 好多啊， 对， 比如说陈琳跟我们说，包包子、蒸馒头、烙饼，哎呀，数了一大串，我妈都擅长，我通通不会。 这你会吗，静云？ 不会。 所以你是现代女性啊，就事业成功、财务自由、精通技术、啊。 不，加超市财务自由， 超市财务自由，菜市场财务自由啊、还有就是你看刚才说到的踩缝纫机嘛，招财喵喵说，我妈呢踩缝纫机，做被罩、做衣服、改衣服，各种做东西，简直无敌。但是我就不会用，但是我一直很想学。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想学是 OK 的，但是估计学起来也还蛮费功夫的哈。 哎，对，就是让我想起来，我们家在搬家之前真的有一个缝纫机， 嗯， 就是我妈有的时候还对我妈有时候还会在上面做一下，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好不可思议啊，这难度太大了。 那是那个年代的三大件了，所以基本家家户户都有。但是而且呢，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会一点这个技能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那些长辈很擅长，但我们这代 根本不会的技能。 是， 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气上，哎，也跟我觉得是长辈可能会擅长包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一天并不会做什么哈。 我们都会说哈，每逢一些佳节哈，特别是节气的时候，问大家要吃什么，各位都会告诉我们说 饺子。 吃饺子。我在想说，哎呀，我会包饺子已经不错了，但你们现在拿出来什么包包子呀、蒸馒头、 烙饼， 这真的是难度有点大了。孙琦也跟我们说，每逢立春打春饼，别说春饼了，包饺子、包馄饨我都不会。 我觉得饺子可以来尝试一下了哈。当然，今天的21:31呢，我们就会迎来一个立秋的节气，而随着立秋的到来呢，整个秋季拉开了序幕。应该来说呢，虽然暑气仍然存在，但是总体来说天气是向转冷的这个方向去这个蔓延了哈。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天气预报，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立秋之后我们还会出现一波秋老虎嘛，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立春的时候打春饼哈，立秋的时候呢，大家要贴秋膘，还有叫咬秋这个习俗。比如说就是吃一点，但这个贴秋膘的时候大家理解错了，就变成了就是说吃肥肉啊，就吃一些让自己可以长胖的。对，但不是这样贴秋膘的。 谁会吃肥肉贴秋膘？ 就咱想贴秋膘就是说要多吃一点，就是赶快冬天要来了，让自己的这个脂肪储备赶快厚起来。 它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但其实呢，贴秋膘就是说要把脾胃调理到位，就吃一些润肺生津利肺健脾的食物，比如说莲藕啊、薏仁啊、红小豆啊等等，大家可以煮粥来喝。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所以呢，今天呢，大家不要大吃特吃了啊，尤其呢像我这种身背早安快跑任务的人，刚才已经躺了一会儿了。 先让大家躺着。 对啊， 我们说完副驾驶躺着以后，还真的有人给我们发过来躺着的照片啊。 是哈， 就自己的副驾躺的那叫一个舒服。我来看看这一位朋友、 太配合了啊。 是 Steffi Lam。 对，要恭喜啊这位朋友啊，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下呢就戳中了我们的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那些长辈很擅长但是我们这辈根本不会的技能。在贴秋膘这一天，我估计呢大家集中的答案都会在家务上面，不过我们希望有更多答案能够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You're right.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runo Mars Knock Out of Heaven。Yeah, 啊，当然呢，在某一年的这个超级碗的这个中场表演秀上的时候呢，他曾经跟他自己的大编制的乐队一起演出过这首乐曲。我觉得当时的现场氛围真的是嗨到爆哈。那个时候呢 ，Bruno Mars 很多人还在质疑，就说，哎，好像他的这个实力不足以登上超级碗的中场秀。但实际上这么多年一过来以后呢，你会发现他完全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现在是站在音乐圈最顶端食物链条上的那个人哈。 对，刚刚有放送过这样的一段音乐，那大家会觉得说这是我们现在啊年轻人时髦追的一个潮流，但是爸爸妈妈那一代的年轻人啊，他们所追的潮流他们很擅长的事情可能你完全就不会。 是， 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跟我们提到说啊，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杏儿跟我们说舞厅跳舞啊，快三慢四，伦巴恰恰那种，真心不会。 但是静瑜应该很会吧？ 我不会啊。 你不会吗？ 我不是跳这个的 啊。你现在不是学了各种各样的交谊舞吗？ 但是我跳的不是伦巴恰恰快三慢四。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静瑜不光跳得好，关键她表情还特到位。 可以了，明天周三哈，小视频日。 是，明天大家可以 给我挖坑是吧？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静瑜的小视频啊，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情，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明天。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那些长辈很擅长，但是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我发现啊，这个话题抛出来以后，那真的是长辈的技能真是老狠了哈。比如说呢，刚才我看到这个人说，小丽说织毛衣、毛衣、毛裤、毛马甲还能加入到各种各样的图案，跟你刚才说的彩虹毛裤有一拼啊。 我这彩虹毛裤纯属我妈懒，你知道吧，她不愿意给我重新织一条。所以你长大了就给你往后就续一节再续一节，结果一节续一节，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彩虹毛裤。 蒙小金的奶奶呢说她会做棉衣棉裤做衣服，还有千层底的布鞋，然后呢春节的时候还会自制豆腐啊，这太厉害了哈。 太厉害了，而且她妈也会各种织毛衣啊，这些她根本就不会。但是我发现今天问大家说那些长辈们很擅长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逐渐变成了秀妈妈、秀奶奶、秀爷爷、秀爸爸。比如说 LZ2018 跟我们说打算盘，你们妈妈不会吧，带有极大的挑衅。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妈妈不会呢？万一 妈妈会吗？ 万一来几个会计的妈妈，当年又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妈是真不会。 妈妈不会哈。 对，但是有人会，敏捷的杰说打算盘啊。 对， 老一辈用算盘加减乘除老厉害了，那你眼睛根本就看不过来。 是，但是剃个头的这个爸爸我估计就不只是会算盘的这么简单了。他说我爸是个老会计，手工绘制的表格比我用电脑打出来的还整齐。 这太厉害了啊。 是啊， 这时候我就要抛大招了，就是 Tonit 他说开荒种地。我父母那会儿的生产队是一个开荒种地的小能手啊，世事争第一。现在我们别说开荒种地了，镢头啊、铁锹啊都不一定用得好。 是的， 老家的小院子因此被父母收拾得特别好，种菜种花，夏天的时候等着家人回家去摘瓜果、摘菜、烧烤、聊天，特别惬意。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川的你这个答案一出来以后呢，其他人都得是小弟弟往后站一站了哈，因为您是先开荒种地来的哈，及所有的一切的生产力的基础还是要从这边开始。不过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音乐方面的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哈。虾米音乐节那将在9月19号和21号两天在杭州的云栖小镇来举办啊。 那现在已经正式开票了，这也是去年虾米和杭州云栖大会联合打造了音乐乘以科技跨界组合之后再次联手了。那这一次的阵容呢，可以提前跟大家揭晓一下哈，有崔健、谭维维，还有最近刚刚宣布了结婚喜讯的徐佳莹，以及陈丽，还有 Billy Bridge， 这些国内外知名的音乐人都将亮相。 是，音乐节呢还精心打造了由机器人调酒大师、智能机械舞台 B 组成的大型音乐科技的互动天窗。 哎，我觉得对比这些歌手，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这个机器人调酒大师。 嗨，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刚才你说到徐佳莹最近一首歌曲，我觉得完全可以在这次大会当中来展示，因为名字叫做《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 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别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为大家介绍了长沙的米粉，那么今天我们来到重庆，来吃一碗重庆特色的酸辣粉，这也是重庆的特色早餐之一。酸辣粉很早以前流传于四川的民间，它取材自当地手工制作的红薯粉，味道呢以突出酸辣为主而得名。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变和调制，而正式走上街头，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一种特色小吃。那主原料呢，还是手工制作的红薯粉，再配上辣椒、醋等20多种调味料，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的情况下，把酸辣的味道演绎得淋漓尽致，吃了之后也是叫人流连忘返。那么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我们的二次元歌姬洛天依送上的这首《千年食谱颂》，赶快在这首歌当中找一找你最喜欢的特色美食吧。 小笼包、叉烧包、奶黄芝麻豆沙包、大肉包、菜包、一碗汤包，吃在人，饮在天，等于海海庄迎接为上千年东山永不变。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终于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就是你的早餐换了，然后你的音乐风格也为之一变啊！ 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应该也听到了很多自己熟悉的食物啊。这首歌叫做《千年食谱颂》，是来自二次元歌姬洛天依的。同样呢，这也是我们可能非常熟悉和喜欢，但是长辈们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的一个存在。 你确定你非常喜欢洛天依吗？ 就我还蛮喜欢洛天依的，就二次元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还不错啊。 就洛天依上次和许嵩一起深夜书店里面那次相遇，实在是太让人惊。 这样的，我是觉得说他自己一个人单独唱没问题，就你听习惯了，你会觉得说可以接受。 是， 但如果就是歌姬的声音在和真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吧，就真的说不出来的违和感。 但是那首歌曲其实还不错了，下次有空的再跟大家来播放一下哈。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那些长辈很擅长，那我们这代根本不会的技能。刚才也说到了，洛天依这歌估计长辈不太会，但长辈会的还挺多的。太子说呢，想了一下有两个，一个是擀饺子皮儿，大脑协调能力比较差，真心的不会跟着圈。感还有就是筛瓜子儿，小的时候呢家里种了瓜子儿以后呢，每次炒完以后呢放箩筐里一抖，好的留下，不好就出去了，感觉很神奇和奇妙啊。 这个真的是，这个就是太子写出来，然后我才会想到说，哦，这也是个技能，好厉害， 还真的是 也不会啊。 对， 今天就变成了大家各种秀爸妈哈，就是爸妈的这个技能如果觉得没有杀伤力的话，熊哥就会拿他媳妇儿爸爸来震一下大家。他媳妇儿的爸爸，哎，也就是他老丈人，说会唱京剧 啊， 妈妈还是票友，小的时候啊就叫他吊嗓子唱沙家浜，现在还能唱几句，这不就是我吗？就我也可以唱沙家浜、 啊、来两句。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我爸也教过我，我爸是可以吊嗓子唱的、 嗯、 但现在身边喜欢听京剧这样传统文化的确实不多了。 所以静宇你什么时候吊个嗓子来两句？ 吊嗓子不行， 说了一半然后忽然萎了。 我现在差不多能记得几句，就是胡司令的唱段。 你这感觉是这个静宇版的真相警告 啊，庆嫂的这个唱段吧。我真的有点忘了。 行，下次稍微准备。 我想起来了， 嗯， 开茶馆盼兴旺，江湖义气第一壮，司令常来又常往，只能到这儿了。现在要 可以可以，来来来，鼓掌鼓掌鼓掌，不错不错，没有达到真香警告，我以为你最后真要来个真香。 我是会的好吗？ 是不错不错。然后雨涵宝宝呢说，我公公是个木匠，各种桌子椅子衣柜各种门，所以呢凡是木头做的他都会，而且做特别好。我老公呢就只会看看，所以你看，我觉得像静宇这种有传承的也不错啊。你看吊着嗓子还能来两句呢， 厉害吧？ 厉害、啊！ 我跟你说，我妈特别喜欢唱张信哲的歌，我也会。 啊，这个我也会，这个就算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张信哲呢最近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他的未来式的巡回演唱会呢是正式启动了。嗯， 对。那现在呢，大家歌手哈都比较喜欢来自己操控这个演唱会，然后来做导演啊，包括舞美啊、歌曲选曲等等的。那这一次的未来式世纪巡回演唱会也是由张信哲亲自操刀的。 嗯， 他邀请了金牌导演还有顶尖的音乐团队来携手，把这次未来式打造成一个通往未来的音乐时光之旅。 嗯，他的首站呢北京站计划在10月13号在凯迪拉克中心来举行，今天也是开启了预售票的感觉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一首隽永的金曲，名字叫做《爱不留》。 喝一口温柔却跌进面顶的狂流，回忆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的不自由，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爱意深得深得恨不得互为血肉，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引诱，他是你唯一担忧，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你怎么会轻易罢休， 是他真的要走，不会理你是不是

themselves out, and all emotional, once you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ey, and undesirable for us to be apart, never would have made it very far. 一首歌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来自于 Brian Knight 带来的 Back at One。 刚才呢这首歌曲竟然把我旁边的静宇给震撼了，来静宇我们俩来演一下好不好啊？ 顾鹏、 啊、 你最近选的这都是什么歌？难怪收听率会下降，难怪大家会抱怨你。 然后 这首歌真好听，什么歌？ 真香，真香警告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 Brian Knight 啊 ，Mike Knight 带来的《Back at One》，其实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节奏、旋律的 R&B 的歌曲啊。当年呢，其实一叫于峰的人，在中国好声音的总决赛当中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当时呢也算是他比较大火特火的一个经典的时刻吧。 嗯 ，Tony 也跟我们说，这首《Back at One》太走心了。 嗯， 那接下来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香港歌手卢凯彤8月5号上午是在寓所坠楼身亡了，他现年是32岁。 对， 那么他所属的经纪公司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因为他过去几年都受到躁郁症的困扰，所以在今天选择了离开，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得到平安。 嗯，当然呢，卢凯彤呢，实际上跟大家呢，在这个世界上当中留下的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专门献给卢凯彤嘛，因为呢，他曾经唱过一首《呼喊青春》，我想呢，他在青春年少的时间，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还是留下了很多能够励志走心包括为青春去呐喊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呼喊青春》。 若在大时代演奏。 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春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早音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长辈很擅长，那是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到底有什么呢？这有很多人呢说到了，这天真呢，他说姥爷今年86了，偶尔还会编个筐或者刨个扫帚，学了好多还是不会。这种手艺活我觉得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会的哈。 就可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之类的。 是的哈。 比如说编蓑衣呀、之前看的时候觉得好简单，但真的好麻烦，就从选材到最后的这个手工技法上来讲哈。但我觉得 Real 的这个答案是要单独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父母会的技能，能单手拎起我来吊打，我这辈子是学不会了。 是你绝对不可能单手拎起，不过这个技能可以传承下去，你可以继续拎着自己孩子吊打，开玩笑了哈。好了，这是我们说到的长辈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长辈呢跟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一种敏敏之间的联系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把那些长辈很擅长但是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点点春天的感觉，来自于 A 公馆带来的送春，来感受一下。 我站在 28日携手蓝精灵60周年全球巡展引爆京城，去蓝精灵村迎欢乐勋章。乐德港万豪酒店开业奉献，咨询电话8191-8888，8191-8888。

就我们八零后的这个集体回忆当中的圣斗士星矢呢，最近又开始爆红，你知道吗？北京某一个地方开始办他的展览了。 对，特别是最近啊，很多朋友也是跑到 ChinaJoy 去朝圣去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想象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是那些长辈很擅长而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 对， 等到你的小孩在长大了以后，他就会说，我爸那一代会打那种小霸王游戏机而我们现在都是玩圣斗士星矢。 小霸王骑楼圈，好了，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了，不算做广告哈。腾讯的圣斗士星矢手游呢，是由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游戏，高品质的还原了经典，重温原作的热血剧情，而且呢，经典的卡牌收集系统满足你的收集欲，全系列斗士等你召唤啊， 还有自由可以组建自己的专属战队，灵活搭配策略来定胜负，青铜也可以战胜王者。8月2号已经不删档上线了，现在全平台已经开放下载。 昨天呢，我们听到的是圣斗士星矢的片头曲，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片尾曲，来继续召唤一下你童年当中的那些回忆，杀来听听看。 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堡亦庄6782-1666。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Afrojack 以及 Mike Taylor 带来的 Summer Things 怎么样？刚才有没有一种在大夏天里面去好好的去 party 的一下的感觉？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吧，就是你自以为很熟悉这首歌曲，然后快到那个节奏点的时候就开始扒了，金鱼，要嗨了， 要嗨了。金鱼说 怎么了？ 我说下一段， 下一段 还没到。 跟中间突然起起来那个节奏点哈，确实是不是让正在开车的你哎觉得说很带感呢？ 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一脚油门就踏出去啊，就听歌的时候脚跟耳朵还是要稍微分离一下的哈。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答案，今天来问问大家，长辈很擅长我们这一代根本就不会的一些技能。 我觉得杨说的特别有意思，我妈会蝶泳和跳水。 你赢了。 这是全能老妈， 这一点真的是，就今天就变成了各种的秀妈妈秀爸爸，包括刚刚还有秀这个老丈人的哈，秀丈母娘会唱京剧的等等。那大家的这个技能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不过我有看到就 Happy 发过来的，他说这是勾的帽子，发过来这个，你要不要考虑就是给家人开一个淘宝的这个店铺啊？ 对，我觉得手工艺制作品 非常漂亮， 非常好哈。这个帽子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帽子，这种草帽你知道，平常说 Fedora 这种所谓的草帽型其实还挺难做的，但是我觉得你妈妈能自己勾出来一顶太厉害了哈。 但是我觉得像青烟暖家里的这种妈妈哈会特别的厉害，但也变成了很多人无法言说的痛。比如说就是妈妈不仅觉得我冷，觉得家里的家用电器都会冷，不仅家用电器，就是所有用得到的东西，比如说他会给这个就是电视的遥控器啊勾一个罩，然后那个冰箱沙发洗衣机之类的电话罩什么的就很多了哈。还有就是马桶盖上也会有罩，包括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我朋友家的门把手，是那个圆圆的那个 啊， 也有一 个罩，那个有罩以后应该会摩擦系数降低，很不好开吧。 就阿姨的说法是这样的，这样你手握上去的时候就不会冷啊。 是，哎，有道理啊， 对吧， 可以让手腕在家里，谁会怕了， 这还是心灵手巧。但青烟暖跟我们说，哇，看到这我觉得好厉害，我说我想学，手说你不想， 手是说你不想了哈。蓝黑战舰说爷爷会捏面人，各式各样的，哎，这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姥姥。我忽然想起来一个我不会的物件啊，因为我的姥姥是这个那个山西人嘛，对不对啊，她剪窗花一绝，你知道吧，就可以剪出各种各样的人物， 厉害 啊对， 这真的是，就我觉得一般都是姥姥剪窗花，第一次见到姥爷剪窗花，厉害了。 反正都会了，姥爷面人剪窗花，好吧。 现在怎么感觉有点反了？所以你姥姥是在外面锄地。 我刚才说的是姥爷吗？我刚才想说的是姥姥吧。 所以你姥姥是在外面开荒种地。 好了，为了挽回一下现在尴尬的气氛，我准备跟大家来宣传一下电影《无双》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电影《无双》呢，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穿着牛仔外套、白裤子的周润发和郭富城宛如一对亲兄弟登场亮相了。 对，他们俩这次依然是选择了彼此都非常擅长的犯罪动作片。那这一次《无双》呢，是以伪钞制作为题材，就是虚假钞票啊。 是， 所以比较罕见的是走了一个双反派的主角路线。没错，你看到的发哥还有富城，他们都是反派， 都是反派。而且呢，这次呢，这个《无双》当中呢，发哥自己表示啊，最吸引自己的是片中很多潇洒的动作，文戏霸气的戏全部放在一部电影当中了。这么多年，小马哥还是这么喜欢潇洒吗？ 但我突然觉得很尴尬的是，刚刚我突然把郭富城叫成了富城以后，莫名其妙的出了一些富强粉的感觉。 但是富城当年的感觉应该是会让你对他爱不完的，对不对？ 来，右手伸出来哈，你们知道 what to do， 对你爱不完。 当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的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耕田，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哇，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 一道好菜真的会给人很多很多的灵感啊，是来自于陶喆的宫保鸡丁。 我现在有点伤心，因为我觉得我好像音乐早餐又少了一首歌。你以后不要放吃的歌好不好啊？ 哎，没事了，你说你大早晨给人推荐宫保鸡丁也不太合适了啊。 我以后就天天放一起去跑步啊，然后什么就是奔跑啊，就把你能放的歌全都选光。 你说我们俩这种搭档啊，就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处可走啊。 哎，大家感受到一个音乐 DJ 从业路上的艰辛了吧？ 是， 当然还好有大家的支持，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了聊哈，那些长辈很擅长，而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 哎， 来再晒一晒。一朵小花说：“我爸爸会电焊。”曾经造了一艘船。 哎呀太厉害了，甘拜下风啊，太厉害了。 是吧，他说家在松花江边上，所以那个船就摆渡用，甲板上都可以停4台轿车。 是。 多大一艘船啊，太厉害了。 他说爸爸也是他的男神了，原来是国家船队的副船长。 手动鼓掌。 太厉害了啊。不过2007说会种菜算不算，自己试过很多次都没有种成，而老爸一出手今年立马就收获了有机蔬菜，所以呢现在都不愿意去超市买菜了。 很厉害啊，拍过来了，这张照片应该是爸爸就在这个家里面培育这个有机蔬菜，感觉自己干的也是很开心， 剪菜的样子啊，非常非常美丽啊。当然呢我觉得每个人呢可能都会有自己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种菜，那真的是属于我们自己这边的一个天赋了哈。很多人呢在，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这个出国之后呢，别人在打扫自己的花园和草坪，而我们中国人就种上了蔬菜， 是每次都还能够自给自足一下啊，这满足感。 别人为了美观，我们更多的是为了果腹。 是是是啊， 还有 GVVS 跟我们说，我父亲是40年代的人，是一个电工，所以家里的电视全都是他自己制。电视是自己制作的，我觉得应该是拼接的吧，就是几个拼在一起哈，就全平方大院的人一起看电视，修洗衣机、修冰箱、修录像机，感觉就没有他不会修的。 太厉害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比手工的这个巧劲儿，我觉得我们确实不如上一代人。那 Luke 刚才呢给我们来一个新的一种感觉啊，他说呢，这个勤俭持家也算是一种技能吧，比如说父亲呢。和母亲基本不会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该买的买，只要需要贵的品牌会也会买，但是呢对于商品呢他们会保持一种理性，相对来说呢我跟我媳妇儿就别提了哈。 这个非常的理解，特别是像现在有一些什么促销啊、打折啊、满减啊，可能很多你不需要的东西就会想说哎，这样买起来更划算、但其实你买了你不需要的东西，相对来讲的话其实你是亏了，因为你本身只需要花80，但是你为了舍就是减那20块钱，那你最后花了100。 对，哎，你这个算数算的还挺好的，明天展示一下你的珠算。 很自律的人。我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具有上一代宝贵优秀品质的人。 所以你把上一代的歌喉也保留了下来是不是啊，刚才有人夸你 这小 妞、拉住拉住。 唱到胡司令那儿去了可还行。 是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浙江卫视呢最近的官方的微博宣布啊，前主持人朱丹将参加他们的浙江卫视的嗨蓝朋友特别企划节目的这个录制、我没有说错啊， 是 不是 男 朋友，是蓝色的蓝，蓝朋友、 对，因为浙江卫视一直是叫中国蓝嘛，所以这次就是嗨蓝朋友，也是和他记歌词的家族同台重聚、那这也算是浙江卫视10周年的特别企划吧，因为想想10年前还在卫视混战的那个阶段哈，浙江卫视就是凭借着我爱记歌词然后独树一帜哈，成功的被大家记住了、那现在呢是要一共录4期，分别是奔跑吧、王牌对王牌、中国好声音和演员的诞生4个经典的综艺特辑。 对， 那以我爱记歌词作为节目线索来贯穿全季，比拼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记歌词展开的，以记对歌词作为唯一的标准。 对，朱丹呢不管是在浙江卫视还是之后呢就是也去了湖南卫视等等啊，我觉得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位非常亲切，同时呢我觉得每次呢他的搭档呢不管有多少梗他都能比较幽默的回应和记住啊， 同样也是培养了一位优秀的丈夫。最近就周一围 你关注的点好奇怪。 给周一围打 call。 是周一围是还挺不错的啊，对吧，反正呢我觉得就算是夫唱妇随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冰块先生以及 Frederick Simony 啊，这首歌曲他们俩也算是这个珠联璧合，完成度非常高，名字叫做 琴瑟和鸣吧， 琴瑟和鸣，原本幽默，来听听看。 未来就像傀儡看你却无法体现，我希望你的嘴角每天都能回响，期待你的梦想被时间如此对好，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给围绕好，遇见他烦恼那就忘记忘记，是睡到自然醒没什么不可抗力，在手忘记跳舞吧张开双臂，离开我遇见都是生活的创意、Staring back to the window Bending over to me Sudden I'm forsaking You're trying hard yet to comfort But you're waving me goodbye Sudden I'm forsaking 起床喝可乐坏心情留在房间，食物都变得美味，只要你在我旁边，新鲜的空气没什么能够抱怨，我喜欢有话直说，千万别说抱歉啊，生活有 trouble 那就把它当消遣，反正失败都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不需要条件，梦想是我的焦点，昨天的悲伤那就把它当成表演啊， I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等你回到身边，所有故事都被埋在我们最后春天，买最好的温泉，你理解的永远不就是一个瞬间。Looking around you, I hate that. You're supervising my chief, my heart is sticking, let it all, yeah. Looks like you're dying to say, now you turn your head away and get out and leave me, let it all, yeah. 半自信过后发现只是场噩梦。

Here is Moment 带来的 Turn Up the Love 啊，这个乐队呢，应该来说，翻译过来叫做远东韵律，是由全部都是亚裔来组成的一支乐队啊。前两年呢，其实还挺流行的，这两年好像有点销声匿迹的感觉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们在2013年的一首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长辈很擅长，我们这一代根本不会的技能。当差不多说完了什么那些底儿啊、织毛衣啊、编帽子啊这些已经没有办法企及的长辈的技能了之后呢，有人另辟蹊径，比如徐快快跟我们说。我爸妈会打我，但是我不会打我自己。 你这个命题作文好奇怪，我说了这个可以遗传下去吗？你可以对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 开玩笑了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好的地方要传承，有些这个不太好的习惯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摒弃一下，对不对哈？ 李胜跟我们说，父亲会养鸽子、养鸟、养鱼、养花，还有养我，可厉害了。我觉得众多这些养的东西当中，养你是最厉害的， 养你最花钱，养别的都是一个消遣而已，对不对哈？然后 James H2O 就应该是水的这样一个标志吧。 对 ，James 水他说呢，打包我两个行李箱的东西，我老爸硬是可以装成一个箱子。 这个我特别厉害了啊。 你特别厉害， 不，这我也特别厉害，因为我之前学过一个打包方法，就是据说什么空姐打包法，就把每一个衣服全部都卷成小团，就卷成小圈，然后塞，我生生的就可以把一个20寸的箱子差不多打包将近40斤。 哦， 对， 鉴于这个我这两天刚刚搬家，我过两天还要搬回去。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我家打包一下？ 但是你知道我打完那个包特别厉害，就是说全程你不能打开它，你只要打开它就会像爆炸一样的所有东西都喷出来， 露出一个缝儿都不行啊！太厉害了，塞的是有多满。所以呢，这个长辈和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些变化，我觉得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上一代人跟这一代人的整个的这个时代的变迁了哈。 是，今天来聊了一聊哈，我们也是一路都非常的欢乐。那么今天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浩石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要跟大家接着来玩一波微信猜歌了。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给出的这个答案哈，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还没有猜出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会发三个表情，然后呢你要猜什么歌，比如说就一个瞪着眼，一个微笑，然后再稍微有点忧伤的这个表情，就是我会发着呆，然后微微笑，接着紧紧闭上眼，这就是周杰伦的轨迹 啊。是这样吗？ 对啊， 好难猜的感觉。 你一直没玩对吗？ 对啊，好难猜的感觉。 浩哲你听见了吗？郭鹏不支持你的工作。 我特别支持，就我们俩一个总要是显示出来要你是特别强一点点嘛，对不对啊？ 但上次其实给的两个答案就还蛮难的，就第一个大家都猜出来，第二个好像一直还没有大家猜出来，所以我今天也会催促浩神尽量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那在下午3点，记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收取我们微信猜歌的推送。 当然呢现在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啊，平常呢或加入到我们的战队当中，明天大家又可以看到一段靖宇带来的非常残暴的小视频啊。 你现在不用炸裂，已经开始用残暴形容我了。哎呀 怎么办呢，赶快来看看天气吧好不好。来看一看啊，本周呢京城呢整体来说是多雷阵雨的，降雨呢主要是以雷阵雨的形式来出现，局地的大雨或者是暴雨，最大的小时的降雨量达到30到40毫米，所以呢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其中呢今天晚上的降雨呢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请大家来注意好出门的这样一个工作啊。 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还有河道这些区域来活动了。 所以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来稍微降降温，听到一阵打雷的感觉，来自于 不是车窗外的声音，来自你的广播， 来自于温岚的蓝色雨，作为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了。我是郭鹏， 我是靖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那么明天我们再见喽，各位 再见，拜拜。 跟着你。